花生多百隻，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好啦，就头先我哋讲到一半咧，都未讲落去嘅，就系话咧，如果系去到嗰、那个吓嚟紧个大游行啊。呢、這個元旦大遊行啊，剩翻一個幾禮拜，你係咪應該整合咗一個民主300 plus 呢班民主派嘅選委有一條路線？即係如果係真係有嘅，你叫人哋係參與咧，不過好難嘅，其實講真係，即係因為如果你而家真係咧，嗱，我哋好難得係可以有320多票啦，有啲人就話330多，有啲人甚至乎講到370多，咁。起码我哋都有两个提名权先啦，系咪？咁有两个提名权嘅时候，我哋系咪可以提名两个去做炮手啊？咁样样，甚至乎嘅有一个现成嘅，啊，我哋提咗胡官落去先啦，好冇？咁样样。咁其实讲真，即系如果你话提名一个重炮手落去嘅话，要有自知之明，即系唔系话谂住抢票嘅，即系你都知道，即系自己唔会话系系当选嘅。咁你入去，即係你真係你唯一个目的就係要搞局，就係、是、要 challenge， 或者自动自觉地去做吓、啊、某啲你心仪嘅候选人嘅一个助攻呢，咁样呢啲要傾㗎喇噃，其实係要。 唔我觉得300 plus 呢同埋成个泛民阵营呢喺呢个问题上面呢今次係唔可以啡啡流，即係求求其㗎喇。就是你面对呢未来3-4个月咧，系香港政治嘅环境里边最关键嘅时候咧，咁系差唔多用生死存亡呢个形容咧，就系最恰当嘅咧，就系你一定要谂清楚，咁你嘅路线系点样 啊？ 第一，你要解答几个问题，我系咪仲系好似过往嘅路线去反对呢个小圈子嘅制度？透过即系三不先 啊， 不投票，不参选。不做候选人呢，咁样如果唔系，点解唔系？如果唔系嘅话，我而家究竟应该要点样做？第一，我会唔会选择投白票？嗱，呢个我排除啦，我当因为喺个选举嘅结果里面其实都已经反映到啲人系唔想做呢样嘢啦， 好 man 地噶啦嗰啲人。 第二，你唔单止系反689，你都系反689嘅路线啊嘛。 系呢个好清楚噶啦， 重启政改啊嘛。要推翻呢个831个决定啊嘛，或者好似胡官咁讲啦，唉，见到共产党咁恶啊，绕过呢个831，令到我有更加多市民嘅参与又点啊？喂，呢啲我哋要解释同埋要谂噶噃。我要褪嘅时候，我都要俾自己有一个好好嘅下台阶同埋嘅解说噶。好啦，再面对而家 DQ 嘅时候，我哋嘅群众运动究竟系应该点走咧？咁样， 嗯。 但似乎而家咧系散收收，我哋 散啊！ 嗱，而家唯一我最近听到个共识就系话，投票同埋呢一个即系做候选人可以分开处理嘅咁，咁呢个梗系正常啦。 系， 因为如果你睇嗰个所谓嘅小圈子嘅时候，你系攞佢嚟做杠杆嘅话，以小博大，未必一定博到，但系都起码都博下啦。 系， 你冇睇住嗰样嘢唔得噶。所以嗰啲人喺度拗嗰啲究竟系咪关键少数啊？定系少数其实冇意义？ 系冇意义嘅，冇意义。其实 你就算你系少数啊，你都要当自己系关键少数咁嚟做啊，操作啊，大哥，你唔好妄自菲薄啊！喂，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里边，大家唔想玩唔想玩都玩咗啦，咁啊认真少少 ，sophisticated 啲，认真啲去玩啦。 就咁样嘅，你两个层次嘅，第一个层次就其实呢就你系投边一个候选人，其实呢个去到 last moment 呢，因为其实你一定去到后，因为今年佢 set 个提名期呢系2月中，系去到3月1。咁其实系好短嘅。咁你真系去到咁问嘅时候呢，其实去到真系投票日呢系3月20多号。咁变咗喂，如果嗰个理论就系话，习近平一人一票选出嚟， 佢一条有一个人一张票选出嚟嘅话，其实佢个 last moment 先怼嗰条友出嚟都冇所谓嘅。其实系，即系你变咗就系话，系2月14号至到3月1号呢段时间咧，先至系会明朗化少少，系嘛？即系你投边个咧？你系冇任何候选人 finalize 出嚟咧，系冇意义嘅。而家讲都系 同埋咧，如果你系阿爷作为一个独裁者咧，头先我讲漏咗一样嘢，而家补充翻嘅就系，我更加唔会俾你估到我究竟阴点紧边个。 啊， 即系我起码唔会一排面话俾你听，我要边一个做即系特首候 选人。咁一定系 暗地里较劲系一件事，因为点解咧？你个民意，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过去的日子里面的行政长官选举都是同个小圈子是吻合的。 是。 梁振英、曾荫权、董建华都是这样的。 啊、 所以你很难 challenge 他这个所谓的小圈子，起码他自己都自然其说到，虽然我们不心悦诚服。但是如果今次竟然是民意，包括你自己所谓、打算搞的民间的投票，都是某一个候选人是大比数赢了，而最后在个小圈子里面输了，这个才是凸显成个小圈子的荒谬的地方。 是的，这个叫做场外投票了。 这个令到爷是非常之尴尬的。 啊、有没有可能做到呢？但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往的经验呢，看到呢，原来阿爷都不是不重视民意的。你起码除了你说董建华连任那次呢，他不重视民意之外呢，因为其实没有对手嘛，是不是？你其实过往任何一次咧，其实同个民意都系吻合嘅。 其 实 好后悔，你知嗰次 系咪？点边次？ 如果唔系 阿老董连任嗰次啊， 连任嗰个任期嗰次咧，佢夹硬焗佢上马嘅话咧，佢系唔需要付出咁大嘅代价噶。你谂下，明明佢个民望已经系即系十级以下嘅时候，你仲要夹硬捧佢上去？喂，有咩香港人会赖你噶嘛？ 系啊， 所以而家。我唔知啦，老習呢个作为一个独裁者，而家嗰个即係玩嗰个游戏咁係点玩，但如果我系佢做一个独裁者嘅諗法就係、是、呢，我梗係唔会俾你估到啦。喂，估到我仲系独裁者嚟嘅。係咪？所以而家咪 估到就唔系皇帝啦。 冇错，而家个做法就系咁，一路拖。等你估嚟估去估嚟估去，跟住呢又一啖砂糖一啖屎。等你哋完全系捉摸唔到佢究竟系想点，但系我哋系谂到我哋自己想点噶嘛。 系 第一，唔好再玩白票嗰啲咪傻閪嘢啊，大佬。 唔系嗱，呢、這个就系 filter out 啦。我哋就做，即系起码我哋可以做一样嘢，就系、是、filter 咗一啲咧多余嘅争论。白票咧可以唔使再讲噶啦。 第二，唔好再谂住以为三不政策系能够凸显到小圈子嘅荒谬啦，而家系唔 work 噶啦。 系啦， 好啦，第三， 即系要务实，要务实啦，即系 你。全世界所有嘅选举，包括美国嘅大选里面，好多投希拉里嘅人，其实都唔系心悦诚服想投希拉里，系冇得拣嘅咋。 嗰、那个系the worst， 即系 less evil 啊， 嗰样嘢。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啊，我哋你有冇读过经济啊？我哋其中一个嘅 theory 叫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啊，喺有限嘅条件里面，我选择最理性嘅选择 吓、啊，咁仲有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呢、這个阿杰哥咧，我哋今日登咗杰哥篇文咧，其实佢都好强调嘅就系、是，唔好妄想会做到王。其实上次佢上嚟咧都讲咗噶啦，因为其实如果你妄想可以做到王嘅话咧，你个策略就唔同晒。因为嗰样嘢其实系肯定系唔会成真嘅。 做咩王啫？如果系真系做王嘅，梁家杰去咗啦。使乜支持一个唔系我哋阵营嘅人啫？ 如果做到王嘅话，嗰、那个就真普选啦，就唔使争取真普选啦，系咪？ 喂，如果喺咁嘅香港嘅政治形势里边啊，阿爷点解要落8313道闸啊？就系唔俾我哋去选啊！你睇今次嘅选委会结果，其实啊，都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啊！对阿爷日后处理香港民主运动嘅问题上边，佢真系话你话俾阿爷听，原来我可以输晒嘅，输清光嘅。咁我咪喺个选举制度嗰度做手脚咯。喂，当年会点派系咁样同我辩论噶？佢话你越赢得佢紧要啊，你越反叛俾佢睇啊，反而佢肯定唔会俾你添啊，因为佢要知结果噶嘛。好啦，如果咁嘅前提里边，头先我讲咗三点之外就系、是、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我哋要即系放弃一啲以前嘅一啲固有嗰啲嘅教条。同埋要 解释我哋点解今次嘅参与。跟住咧，你就要谂点样玩呢一个杠杆游戏。我再重申，我上次唔知有冇讲得好清楚，或者唔系讲得太清楚，就系你唔可以谂住，即系到时我先至度嘅呢条桥。你系而家要部署定嘅，包括系咩咧？你唔好太明显俾人睇到，你系支持胡须仔啊！ 我都系嘅， 呢个系随时你系对胡须仔嘅死亡之吻嚟噶。 咁陈台冇戆鸠， 喂，好戆居噶！你一早话俾阿爷听，表态倒落去，咁即系点啊？ 即系陈太咗个戆鸠嘅真系。 咁即系话俾我听，你同我对抗嚟而家。我明明想个中意嗰个人，喂，呢个世界共产党嘅逻辑好简单嘅啫嘛，敌人嘅敌人就系我朋友嘛。喂，敌人嘅朋友嘅真系我敌人啦、啊。 同埋佢一 胡须仔系泛民主派嘅朋友，胡须仔系靠泛民主派攞飞嘅，甚至攞提名嘅。 同埋佢一定唔可以咧 ，seem to be 咧系被民意胁迫而做出一个无奈嘅选择。 冇错 吓，咁、啊、因为佢独裁者要面啊嘛，系嘛？你唔系话惊唔惊？唔系话惊唔惊？就忌佢点样谂，而顺住佢嗰个思路去做。而事实上个现实就系咁，系咪？你即系喂，你掟砖就冇用啦。啊、你话你如果你再诉诸于嗰啲原教旨主义式嘅一啲即系政治理想系冇意义嘅，即系譬如你哇又喺度讲嗰啲乜鬼嘢啊，即系你咩唔参与呢个咩又俾佢咩合法性啊乜乜柒柒啊， 冇合法咗耐啊屌大佬， 呢啲其实已经消化咗，唔使你再去讲噶啦，戆鸠真系。 喂，老实讲啊，你就喺直选里边，我当你个选区多啲人咧，喺新界东。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是你很心仪的候选人，你很想去做的人呢？你又不讲得的、哦。 是。 即是不讲得有这样的人选，你总是哎这么多个里面揀个相对好一点的，好听一点就这样讲。不好听就是说揀个没那么差的了。喂，民主选举就是这样的。 不是，其实呢往往你知不知道成熟的民主呢多数都是揀烂，是烂苹果里面揀的，没那么烂。 对。 不成熟的民主那些呢偏偏就系期望到嗰、那个 圣君言上啊嘛， 系啦，唔系起码咁讲，偏偏就系期望咧，就嗰个可以选出嚟嗰个人系完美嘅，往往系咁噶，其实系 以为带领我哋有咩出路啊嘛，大佬 系啊，即系你选个救世主出嚟， 带我出红海啊嘛，大佬 系啊，即系你唔成熟嘅民主就系谂住选个救世主出嚟，你系成熟嘅民主咧，就通常咧即系都系拣个烂苹果嘅啫，都系咁，因为系认识到，喂，即系因为即系等于咧。一个靓女嗱，身经百战嘅靓女，自然系拍得拖多噶嘛。即系佢睇男人系睇得系好通透啦，已经系。 同埋所以咧， 已经唔期望系有一个咧，即系喂又靓仔啊，又有车又有楼啊，高富帅啊，即系所以话高富帅通常系咩人去谂嘅咧？即系通常条件咧就唔多好啊，又豆皮啊，又暗疮啊，但又未拍过拖啊，对爱情充满憧憬嗰啲女仔咧，通常系佢会咁样谂嘅。但系靓女就唔会啦，未必会啦，其实系 冇晒好多系嘛， 系冇晒好多嘅啫，因为拍过好多次多，喂，第一身经百战啊，真系， 即系都系不外如是啫，系嘛， 吓，咁啊， 所以咧，嗱，你就算我出人都好， 啊、 我哋唔系谂住咧系 夹佢咯， 你唔好谂住投翻自己呢个知其一，第二你夹还夹，你唔好夹到太尽，你都喺个 constrained 嘅环境里边咧。即系例如话，我唔会出一个候选人，讲啲极端少少嘅例子，我唔会讲港独咁戆鸠噶，系嘛？即系我唔会特别强化所谓嘅本土路线噶，系嘛？我唔会噶嘛，我宁愿务实少少，讲翻多少少民生嘅政策，全民退保啊，标准工时啊，甚至乎系即系强积金对冲啊，或者系兴建多啲房屋啊，再加最重要嘅议题八三一决定啊，点样开放香港嘅民主政制，等香港多啲市民参与。喂，你系讲呢啲嘢好啦，但 我啱啱谂到一样嘢，其实摧毁曾俊华最好嘅方，最有效嘅方法，你知乜嘢咧？ 逼佢埋墙角咯。 唔系，揾咗港独派嘅支持佢。呢个系最毒嘅大佬真系， 冇就暂时郑重泰除非提名曾俊华啫，咁我估佢应该唔会啩，曾俊华都唔要啦，大佬系咪？ 系唔敢要啦，大佬，即系你可以唔接受嘅。 同埋你泛民主派咁样去测试曾俊华都系啱噶，佢可能真系空心老官嚟噶。喂，你唔好靠我嘅300比里边攞105个提名嘅大哥，你最好 in addition to 我嗰300几，你先揾百五提名俾我睇下先。 唔系咁讲，咁讲有一样嘢都可以， 唔好靠晒我啊，大哥。 咁有一样嘢，有一个选择都可以好肯定否定嘅。其实泛民系唔可以提名得呢个曾俊华。even 佢如果嗱，即系咁讲， 尽量唔好。 有唔系有 scenario， 我惊唔够。 有 scenario 嘅，如果佢即系讲真，佢选唔选到咧，都系基于習近平嘅一念之差，呢、這个我哋系冇得 reverse 嘅呢样嘢系。但系咧，即系佢嗱有两个 scenario 佢系唔够嘅。第一，習近平真系唔支持佢，唔支持佢自然就唔够噶啦。根本上佢从来到尾都系冇胜算嘅。咁呢个我可以放弃得噶啦，其实已经系，即系你妄想做王呢、這个系多鸠鱼嘅，呢、這个系 呢、這个就真系妄想做王 系啦。 根本你，所以我话点解要测试下佢，所以我点解话要。好成盘棋咁摊出嚟，慢慢捉咧就系咁。 第二， 你一定要问清楚佢。喂，你有冇300揸手噶？ 系啦， 唔好话300啦，你有200几都好啊。因为点解咧？你有200几，我哋有300几，加埋先至系近600咧，先至系逼到啲嘢出嚟啊嘛。 佢唔系即系， 原来你空心老官嚟噶。 唔系即系咁讲啊。泛民见到佢唔够咧。都冇，即系你提名俾佢都系冇用噶。佢唔够就真系习近平真系唔支持佢， 系冇商界，就算系唐营嗰啲啊， 系零胜算嘅， 都唔敢压住落去。 系啦，系零胜算嘅。 喂，你上次所以我 话点解唔使谂噶啦？ 点解你要打嗰280几票唐营嗰啲票，即系作为呢一个嘅折扣啊？ 吓， 因为上一次嗰啲其实系只系话。我抗议嘅咋，抗下议嘅咋，因为大局已定，梁振英笃定当选噶啦，即系我唔会违反阿爷嘅主旨主意嘅情况之下，我去抗下议，系咁简单 ，no more no less。但系如果呢一次佢能够左右决定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受几大嘅压力？你唔使做嗰啲生意，吓。收翻晒你荷兰水果呀，你话咩嗰啲乜省乜省政协啊，全国政协啊，全国人大嗰啲呀，大哥。喂，呢班友唔系我哋嗰啲系斗气嘅人啦，系一往无前嘅，一定系同你计清楚条数，好 calculative 咁样諗下自己有冇傻嘅。所以如果你话有啲人讲啱嘅，太早拱个身埋去，即系热面孔对呢个冷屁股又系死嘅。喂，佢根本原来空心老官，根本自己都冇飞。阿爷根本冇祝福佢，你借我嚟同佢斗。喂，对唔住，直接啲讲，我系借你嚟同阿爷斗嘅咋。喂，我哋所谓嘅共干，其实系咁嘅咋。我哋对你冇期望噶，因为唔使自己好失望嘅。最后结果，你应承我头先数过五六样嘢，求竟中三样，我已经算当自己发达啦，已经当中六合彩噶啦。系咪？如果你太早扑埋去，唔识玩呢个共干嘅时候，乱 Q 咁玩，大家咧真系变成咧系少数，唔系关键嘅少数。我觉得我同一啲人嘅睇法有少唔同嘅，就话、有时本来系少数可以变成关键少数咧，系靠你自己嘅策略同部署，唔系单单客观形势。诶、我系少数就系少数，你嘅。maneuver， 你嘅部署，你嘅策略，你所做嘅一步，每一步，都其实可以由一个少数变成一个关键嘅少数，亦都唔好妄自菲薄，以为嗰三百几飞，屌，识唔识数学噶？减一减条数啊，除一除啊，系嘛？300 over， 千二等于几多？唔好咁样计呢啲咁嘅简单嘅数学，政治唔系净系计数嚟嘅。而是你懂不懂去玩他这个游戏，还有你愿不愿意肯不肯抛下自己的身段和去玩。我也都没有对好有很大的期望，令到自己不会那么失望。但是你没理由说我不玩的，完全。我都走到来这一步啦，都选了300几出来啦，都一巴打到老公那里啦，是吗？都笑了一晚啦，你没理由不走埋去的嘛。系人都知道个局唔系喺我哋完全掌握里边，但系掌握到少少都过乜都冇啊！ 咁啊，好似我哋有其他嘢讲，好，我哋播一播片先。 边有啲嘅亲戚朋友，甚至都系啲子女，佢哋系未曾拥有个物业嘅话，咁可以用佢个名攞嚟系买，咁咪唔需要俾咯。 一开头 楼系最主要的用途，应该是用嚟住嘅，而唔系应该作为一个炒卖嘅商品。咁于是乎，我哋就会希望会唔会有一种设计形式，又或者一个住屋嘅模式，系可以跳过咗地产商，而建筑师即系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佢可以直接同用家佢做沟通，了解佢哋真正嘅需要。 建筑师刘少熙之前同一班朋友参与青年住宅设计比赛，其中一个150尺单位用咗上床下厕嘅构思，结果惹嚟批评。但佢解释，成个设计重点其实系推广着重分享空间嘅共住概念。 咁有个神奇机关咧，可以将室内嘅空间同埋室外嘅空间打成一片嘅。自己的私人空間可能只有150尺，但是只要連通了外面的空間的話，其實是大過現在市面上任何一個樓盤。 劉少熙覺得他們這一代人飽受樓價貴、空間細之苦，不想再參與炒樓這個遊戲，反而期待好像共住這類新的居住模式。 这个这样的砖头保值的概念，其实是要楼价不断地上升才是会可行的嘛。楼价到今日，大家见到楼价越升，大家住的尺数就越小，已经去到可能是200多尺，甚至是 咁啊。全有一句说话，好嘅，即系早排咧，唔知好似早几年咧，有一套戏叫《孔子》啊，边个边个饰演嘅，周润发饰演嘅，话改变唔到世界，咪改变自己咯。嗱，啱啱睇嗰套戏，啱啱睇呢个所谓嘅港台制作啊嘅一个迷你空间啊，系嘛？迷你生活呢一、這个特辑咧，就其实系讲紧呢个古仔啦。 喂，我19号，我记得呢一套戏咧就系即系 播出呢套剧啦， 咁啊20多分钟咁啊，大家即系好深思下。我就有几个心思嘅，因为大家要睇完之后咧，先明白我呢段嘅评论系点。我睇完咧就真系觉得好深悒咯。嗱，头先个建筑师系一个例子啦。佢見到現實嘅 好樂觀喎，好積極喎。 嗱，佢有少少批判嘅啦。相對有幾個嘅受訪者嚟講，就佢話咁我咪根據佢呢一個嘅空間嚟做咯。咁跟住咧就將屋企嘅大門咧完全打開嘅，就變成咧全香港即係嘅樓盤咧都冇咁大嘅地方。喂，同公屋咁嘅分別啦，同我哋僆仔嘅時候，我哋全部都係打開嘅鐵閘噶啦。系咪？出边个中间嘅楼梯就系大家共用嘅 common area 嚟。 但系冇 privacy 嘛，打唔到飞机嘛，呢啲帮唔到嘢嘛。 喂，跟住之前嗰两个访问仲严重 啊！ 第一个个女仔系得100多200尺，乘以300万嘅楼，跟住佢乐在其中。 啊！ 佢自己 rationalize 咗，即系呢个咁嘅环境。 喺厨房煮嘢食，企喺度食。系嘛？就好似就幻想自己好似咧落街吉鱼蛋咁样样，系嘛？即系嗰种咁嘅 feel 啊！ 跟住就话香港未来即系都系啲小家庭为主噶啦，咁样所以咧我都保值咁样。咁所以而家呢个建筑师算系好噶啦，即系佢用砖头保值呢个概念系错嘅，话俾大家听。啲楼价要不断咁上升先至能够保得到。亦都唔系错嘅，不过佢做设计嘅时候，佢就系因应紧而家现时嘅环境去做啫嘛。因为佢嗰套片里边咧，其中有一个段落咧就系点咧？佢计算而家嗰啲咁嘅所谓嘅楼咧，就等于一个停车场个位咁大嘅啫。 系啊，差唔多啦，即系等于就系之前啊，嗰、那个叫咩啊，骏和啊，佢哋自己发展嘅楼盘咪就系话得82尺啊嘛，即系就系车位咁大嘅咋。 喂，同埋你唔好， 你间排厕所真系冇得瞓嘅，其实。 喂，同埋我哋唔好睇漏一样，其实而家发展商喺咁样嘅环境里边咧。因为佢只系可以卖俾呢啲有300多400万嗰啲200多 其实唔知几励志啊！我冇放弃你哋咧， 喂，佢仲赚得多啊，大哥， 梗系赚 得 多啦。 你计佢条数啊， 梗系多啦。 喂，佢嘅地积比率可以起多几多个嗰啲咁样嘅正常嘅5-600尺嘅售面积嘅单位啊？ 但系 咁計喎，其實你計 lift 咧，其實應該要即係開多部 lift 先得喎。 喂，大哥，你而家嗰啲二三百尺嘅單位，我已經噏大咗啲百幾啫。喂，嗰啲咁嘅樓價，二三百萬閒閒地，三四百萬閒閒地，喂，你真係成世為咗嗰咁嘅即係狗室啊！喂，仲細過我哋而家 studio 呢度咁滯啊，大哥！ 一平时系，唔系可能差唔多，但系其实你间咗厕所之后咧，就好间咗厕所，有啲仲有埋窗台添噶，即系你百几尺，你都整埋个窗台俾你，真系吹胀。咁你都会有啲家私，有张床噶，大佬，即系你嗰张床，你伸唔伸得直嘅着脚先，即系你摆个衣柜都摆唔到啦，大佬。 咪所以我咪话咯，你去买呢啲楼嘅人，其实你咪就系参与咗个小圈子制度嗰种咁嘅荒谬咯。 我最 人哋设计咗呢个游戏规则俾你。你仲甘之如饴扑到去，即系陪佢喺度衬，同埋陪佢。 我最近识到位律师咧，即系其实佢就话啦，即系又我就算唔买楼冇所谓，即系讲真，即系佢如果喺斗长粮嘅话，其实自己退咗休，你有好多公务员都系嘅，其实你自己长俸咁样样，其实佢一世人全一整个人生其实佢唔买楼冇所谓，只要你系你人工系 keep 住有两三万咁样样，咁你系可以买个楼嘅，其实唔系你可以租楼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系永远都买唔到楼，但系咪真系咁有所谓咧？ 唔系，因为点解咧？喺香港嘅独特嘅经济环境里边，砖头呢个概念咧，头先个建筑师讲咗一半嘅道理出嚟。佢只係講咗個半道理，我係唔應該咁， 唔應該咁。 但係實際上係咁，因為你所有人嘅財富累積咧，其實唔係你打嗰份五萬蚊、十萬蚊嘅工咁簡單，而係在於咧係你嗰個磚頭能夠幫你繼續保值落去，同埋買嘛。 而事實上，成個社會、成個香港嗰個經濟增長，確實。又系有赖于 成个房地产咯， 呢一个系啦，嗰个产业链啊， 嗰个产业链就系咩咧？金融、地产系连结埋一齐噶嘛。 跟住仲有好多三行嗰啲嘢啦。 喂，你话嗰层楼一千万， 建材啦， 就算我真系有一千万啊，我都唔会抌晒落去啦，大哥，系咪？我最多咪攞三百到五百万出嚟，而家就可能要五成啦。银行唔肯借俾你啊？喂，但系跟住你借嗰五百，你系使紧未来钱嘅咋？ 唔系，当你咧，其实讲真，你 但系当呢个未来钱嘅泡沫一爆嘅时候，当呢层楼由一千万跌到去得翻即系五百万嘅时候，要 call 你窿嘅时候，咁你咪破产咯？ 喂，即系咁讲。 喂，呢个就系香港人2003年点解冲晒上街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啊？其中一个我唔敢话最主要。但系而家呢个产业链已经系牢不可破 啊！ 而家嘅特首，我哋期望佢做嘅嘢就系话你破少少啊！我唔好叫你破晒啊，因为破晒都系死嘅 啊！ 但系个问题就系唔可以，我哋嘅年青一辈系完全可望而不可及噶嘛，跟住就变咗做楼奴，就系买啲二三百尺都唔够嘅楼，实用面积可能得200都唔够，摆一张床就摆唔到个 sofa。跟住嗰个建筑师仲好，唔系建筑师你今次嗰、那个去炒楼嗰条友啊，买元朗个单位300几尺嗰、那个啊，出边有个花园嗰、那个啊， 咪系咪就系嗰个进和？ 仲话我哋嘅设计啊，系融入咗呢个概念啊！屌我啊，你个概念系咩概念啊？就系、是、细屋嘅概念啊，大哥你咪真系继续帮手造就呢一个继续嘅楼市嘅疯狂嘅状态咯？ 问题啊，佢唔觉得有问题啊？呢、這 个讲紧嗰个反而唔觉得有问题 啊？ 喂，建筑师唔觉得有问题，去炒楼嗰条友唔觉得有问题，自己去住嗰条友唔觉得有问题。 系啊， 咁呢个业咪我哋自己种出嚟咯。 系啊， 喂，我哋稍为冇少少嘅批判思考嘅时候，都几大镬噶。只有唯有庆幸就系自己早少上车嘅啫。 唉， 喂，所以嗰阵时候有啲人教啊嘛。 你句说话好紧要啊！庆幸自己早少少上车， 庆幸咋？ 即系话而生于呢一代人，即系90后嗰代人咧，就生不逢时噶啦。咁所以咧，嗰啲老屎忽咧，成日话成日恃住啊，即系自己系嗰个行业嘅老行专，对自己僆仔自己点点，就系、是、话我哋当年几咁勤力吓、啊，我好似你咁嘅时候吓、啊，你啲乜废青吓，即系乜乜物物，你好学下我。 阿叔啊，阿叔啊，我当年点样点样啦？阿叔当年啊，你嗰个成功嘅方苗嗱已经唔存在啦，甚至乎啊早排啊嗰、那个五诶嗰、个乜鬼嘢黄养芳啊，嗰、那个杰青啊，四十岁杰青啊，黄养芳啊，嗰个嘢啊，佢嗰条方苗嗱都唔存在噶啦，佢点样买到楼噶？喂，佢完全系唔社交，唔沟仔，乜嘢都冇嘅。吓、啊，即系佢自己嗰、个社交生活系好 dry 嘅，一味就系顾住搵钱，系嘛？人生就系得钱同埋楼，即系你嘅人生系非常之枯燥嘅。但系你都系因为啊，你系活在于嗰、那个楼市爆破嗰个期间，你先至有幸地买到楼嘅啫。就算而家啲人学你咁样咧，已经都唔得噶啦。 你知唔知啊？连我屋企楼下嘅车位。180万，你系咪黐线噶？ 即系咁讲， 平啲8500、8600嗰啲，再落一层，因为嗰度冇 lift 噶嘛，咁我咪又要行多一层咯。曾经有人睡过我噶、我哋冇搞啦，系嘛？ 而家升咗啊，结果系 我唔理啦，我宁愿租算啦，大佬，有冇分别啫？咪最多咪到时唔揸车。而家我发觉我都年纪大咗之后咧，我都唔系好中意揸车嘅，成日搵路，大佬系咪咁辛苦对揸住架车喺条街度？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我哋再加入佢呢个游戏规则，到陪埋佢一齐衬同埋背一啲，其实你真系 reinforce 咗呢个制度噶， 冇办法 啦。包括头先嗰三四个访问者，除咗有一班即系嘅做建筑师嘅比较有少少发人心醒喺条街道画嗰、那个车位嗰、那个， 车位系 嗰、那个系做得好少少之外，其他所有人，你咪真系搭紧佢呢个便车嘅时候，以为自己好着数，其实你系不断喺度。巩固紧佢呢个制度嘅衍生同埋延续落去咯， 唔系又系嗰句说话嘛，即系其实点解咁多人愿意去跟风去做呢个共业，就系嗰句说话就系话咩咧 ？If you can't change it, join it， 就系呢句咁嘅说话，咁样害人不浅咧，其实系，咁但系冇办法、啊， 好似 beat it 系嘛，亦都系咁嘅讲法。 啊，系 ，if you can't beat it, join it 啫嘛，系咪？咁你有几多人可以 bid 到啊，大佬？即系个个都集体一齐，唔交呢、這个唔还呢、這个楼按呢个咩咩？即系你冇可能啦，呢、這个就 唔会噶啦，做唔到噶啦呢样嘢。即系所以嗰啲人教就话先买车位先嘛。而家你车位都买唔到啦。 买车位嚟上位，唔系以前嗰代，以前有啲人咧，即系我谂早十年前啦，都仲可以买住层深圳，好似我嗰阵时啊。买住层深圳楼咧嚟上车先啫，其实系而家都唔得噶啦，而家都系深圳楼你都唔使自己买到噶啦，已经系对你自己嗰个能力啊，嗰个负担啊，已经系脱晒节啦。 喂，所以你 critical 啲睇嘅，你睇你所谓嘅银行嘅账簿，其实都系啲数字嚟嘅。嗱，我唔敢话好即系轻香咁讲，但系。你真系入到去嘅时候，你又有咩感觉咧？冇嘅时候，大家就好恨；当你有嘅时候，又不过如是。 唔系咁，即系好似好简单啫嘛。你话你嗰、那个， 即系你话你层楼，我当你嗰阵时候买100多万，而家当你升咗个300几啦。你话噶嘛？嗰阵时候 唔系啊，70万 吓，70万而家升几多？ 好似唔知300，都唔关事啊。你 咁唔系你揸住嗰300出嚟使嗰300万啊嘛？ 咁、我外父外母住啊嘛，呢、這个系 你都唔敢乱咁卖 Q 咗佢噶嘛，大佬。 系啊，因为你要住噶嘛，即系你始终都要住噶嘛，嗰、那个系冇意义嘅，即系等于啫嘛。你点样定义？你点样定义嗰样？你定唔定义房屋系你嘅必需品咁样样啫嘛？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即系其实你嗰啲神系可以攞嚟按啊，你可以攞嚟卖嘅，得嘅喎。其实如果你话你攞个神出去卖，有个富豪要嘅，俾你做俾你做首期咧，喂，其实你估冇啊？如果可以咁样做嘅话，你估冇人肯咁做啊？喂，你大陆啊，你换卖神去换 iPhone 都有啦，真系有噶，你未听过咩？ 未啊。 咦、yeah, ？你真系 孤陋寡闻啊！我真系。 唔系，其实讲真，喂，你自由市场啊嘛。 我听过，大佬。 你自由市场啊嘛，你要定义，即系呢、這个你要定义房屋系自由市场嘅话，咁就冇计噶啦。德国系德国人咁好嘅咋，即系将房屋定义为人嘅必需品。 咁所以佢唔会受呢个即係住屋问题囉。係咪 你都炒唔到楼啦，德国。 係囉。即係你冇嗰个诱因㗎嘛，但你偏偏就唔係。你香港你就係要靠呢样嘢去自残。喂，得㗎其实。如果 呢个系成 功。喂，我卖肾嚟去制造财富都得㗎喎。 喂，呢个系经济嘅火车头同动力嚟㗎嘛。而家系所有嘅特首候选人都不可否认呢个事实。 喂，其实你器官销售你估唔可以即系做到即系经济嘅火车头咪一样得㗎喎。呢个世界上面有钱人就一定有需求。 就可以买健康㗎嘛。 咪系囉。喂，你真系。你估神唔可以换首期啊？如果真系可以合法化大翻咁样做啊，大佬真系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